是北京时间7: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哎呀，老姐妹，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方山新闻网消息，日前位于长阳镇CSD 核心区的金头港长阳购物中心开业，该中心依托轨道交通资源，将商业与轨道融合。开业首日接待客流4万人次，总销售额突破135万元，开创了京城轨道商业新局面。方山网消息，为了满足大众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云居寺已经举办了数年的传统腊八舍粥活动。寺院每年于活动前一天开始熬制腊八粥，活动当天再倒入直径为1.5米的大铜锅内加热保温，主料为大米，辅料为红枣、莲子、核桃、栗子、松仁、桂圆、红豆、花生等。云居寺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北京地区最大的紫铜制千人舍粥锅，历史上一年只用2次，一次是农历4月初8浴佛节，另一次就是腊八节。自1999年5月正式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以来，云居寺已经举办了数年的传统腊八舍粥活动，并且每年都赋予腊八节不同的心意，满足大众到寺院喝腊八粥、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4号，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6届市委第140次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保定市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本市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省两会期间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保定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并研究了涿州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传达学习了保定市扶贫开发工作广播电视大会精神，并研究就本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对河北省两会期间全市安全稳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还就大气污染防治、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配套管网基础设施建设、春节走访慰问、节日期间群众文化生活、首季开门红、乡镇换届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Hello， 大家好，

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和周慧敏，周慧敏在90年代初被封为玉女掌门人。1991年晋升歌坛，加入宝丽金唱片公司。在1996年初的时候呢，歌唱事业低落，无心恋战。1997年完成大西洋城及拉斯维加斯各一场演唱会之后，正式的告别了娱乐圈。这一首《流言》曾经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女合唱歌曲铜奖等等。这里是好音乐电台，我是舒雅，我总在你身边。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和孙燕姿，《原点》。 有

心还不孤单，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还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收藏。 一首《一见钟情》被收录在蓝心湄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在这张专辑里面呢，蓝心湄抓住了都市女子寂寞芳心的那种感觉，唱出了真情实意。所以说，这张唱片虽然现在看来在制作方面略显粗糙，但是仍然不失为一张优秀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 我不

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这是来自歌神张学友的一首经典歌曲，被收录在他的《这个冬天不太冷》这张专辑里面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是一首非常温婉伤感的歌曲。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位歌手，曾经是舒雅非常非常爱的一位女歌手，但是也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歌声了。来听到的是许美静演唱的《城里的月光》。 的思量，时间晚

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店庆店庆店庆三周年，12月17日起，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店庆聚会各种送，豪华购车大礼包，全场精品七折促，年货礼包通通给，八重大礼到店拿，83790100。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年终购车季，奥之旅年货送不停，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 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晚报消息，丰台区妇幼保健院新发地分院在3号开张接诊，不仅能够为地区妇女孩子提供各种保健服务，还能够提供中医、内科、口腔科、皮肤科等医疗服务。3000多平方米的儿童早期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将为地区儿童提供从身体到智能发展的全方位服务。新发地分院开业首月将免除挂号费，各项治疗还将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据悉，丰台妇幼保健院新发地分院位于西南四环马家楼桥南的丰台南路上，是一幢4层的褐色小楼。新发地分院开业后，右安门总院将保留现有业务，两院实行一体化管理。比如，为了缓解孕妇建档难，新发地分院还开设了产科门诊，28周前的产妇可以在这里建档产检，待28周后再到丰台妇幼保健院进行后期的产检和分娩。北京晨报消息，记者走访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这次雾霾虽然持续时间长，但商户都有心理准备，提前选择走国道进京，再加上南方产区的蔬菜集中上市，蔬菜的供应有保障。临近春节，四川、内蒙古等地的年货也开始集中进京推销。据监测，1月1号到3号，新发地菜价的加权平均价分别为2.59元每公斤、2.65元每公斤。蔬菜的上市量比较平稳，每天都在20000吨左右。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2月30号，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先后到义和庄镇、码头镇，就安全生产、信访稳定、大气污染防治及违法占地治理等工作进行调研，政府办主要负责人陪同调研。1月3号，涿州市委宣传部举办保定好人颁奖仪式，颁奖现场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为被评为保定好人的涿州市民颁发证书及奖品并合影留念。12月21号，涿州市文广新局非遗保护工作组到义和庄镇南任村对花丝镶嵌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林，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是张磊。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着你。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OK， 这时间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第一首歌非常的欢乐，原唱是高凌风，但是好像我们更多的人熟悉的是庾澄庆还有刘德华的版本哈。今天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版本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大眼睛。其实现在朋友圈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东西哈，大家在朋友圈里面呢都总是特别喜欢晒自己的自拍，然后几乎我感觉哈，每一个姑娘的自拍眼睛都是大大的，特别有神。你觉得大眼睛好看吗？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哈，比如说国际超模刘雯，那其实她的眼睛呢就是一个细长细长的丹凤眼，其实也是蛮美的。我觉得传统的丹凤眼呢有的时候也是能够体会出我们中国女性的那种传统的美的那种感觉哈。其实当然了，这一点也是要看每个人的脸型了，还有它的整体的搭配。我觉得只要配自己的脸好看个性，然后你自己觉得满意就 OK 了。好了，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彭佳慧，走在红毯的那一天。 说爱情故事分分合合，不必难受。

君还没张开，已经互相伤害，约会不曾停下来，就不想期待，电话还没挂起来，感情已经腐坏， 这首歌曲来自王菲，名字叫做《蝴蝶》。相对于容易受伤的女人，《红豆》《我愿意》还有《闷》这几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说，哈，《蝴蝶》我觉得应该还算是比较小众的了。王菲的爸爸呢是一个煤炭工程师，妈妈呢是煤炭文工团的一名女高音，哈。但是呢，其实听起来比较幸福的一个家庭。王菲童年好像过得并不是特别的快乐，因为父母呢因为工作的原因非常忙，总是不在她的身边，所以王菲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呢她的妈妈却认为唱歌没有前途，不同意她走音乐这一条道路，更是不允许她参加任何的音乐表演，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喜欢唱歌，也是自己总是偷偷的唱。王菲说那个时候她最喜欢的是邓丽君，那么她的第一张卡带的专辑呢也是全部翻唱来自邓丽君的歌曲，那个时候呢她的唱歌天赋也开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好音乐959和你去吹风，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齐秦，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

下雨就出太阳吧。多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想得远远的天不下雨就出太阳吧。盼着你念着你，你疼我别让我牵挂，雨不下心也放不下，一人在天涯，惦记你的心你的话，眼睛的人容易害怕， 就出太阳吧。很多人都喜欢太阳，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也有很多人也蛮喜欢下雨的，觉得哎，好像下雨天还不错哦。就像那个广告语怎么说的来着，听说下雨天音乐和巧克力更配哦。开个玩笑哈，我身边也有几个蛮喜欢下雨的朋友的，他们说一到了下雨天的时候呢，就觉得脑袋空空的，特别特别的舒服。当然了，还有的人说哈，因为下雨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工作就不能够按照日常的进程去进行了，所以呢就可以偷懒了。我觉得很多喜欢下雨的人性格呢，多少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内向，或者说是多愁善感吧，就像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一样，来自满文军《望乡》。 苍穹，渺渺炊烟飘来了思乡愁，多少回朝夕晨暮思念着你哟，清清河水是我流淌的泪，窗外明月光映照我脸庞，月知故乡亲人是否烘一盏香酒陪伴着你哟， 乡与远方。给你我的喜与悲，不知为那山与水，分不清是梦与醒，忘不掉是你身影，穿过岁月春与秋，尝尽世间爱与愁，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给你我的喜与悲，不知为那山与水，分不清是梦与醒，忘不掉是你身影，穿过岁月春与秋，尝尽世间爱与愁，何故此时别离与 满文军的《望乡》。听到这首歌曲呢，我就不得的想到了一部电影哈，蛮老的了，是2007年的一部老电影，名字叫做《落叶归根》。是赵本山饰演的，他饰演了一个农民工老赵。为了自己的朋友老刘死后能够落叶归根呢，老赵是历经了可以说是千辛万苦吧，很多的艰难，将同伴老刘的尸体运回家。这部电影呢是一部喜剧吧，它是用喜来反衬悲，通过了老赵背尸体回家一路上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来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很多美和丑，当然了还有归乡游子的那种滋味。望乡这一首歌我觉得应该也是表达了同样的一种情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每到春节的时候我们看一看春运就明白啦，多少人因为没有抢到回家的车票而滞留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面独自过年呢，这种滋味真的是也是挺乡愁的哈。好了，继续来听好歌，下一首歌曲来自田震，顺其自然。

怀中那般无限情。寂寞里秋来春去，诺言随风都飘零，梦中人还是没捎来一点消息。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那一夜一场大雨，愿你的花落满地，那是他为他种的金仙菊。当有人劝他放弃，他会微笑看着你，手心中紧紧握着发黄的回忆。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 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每天早晨的这个时间都觉得过得特别特别的快，每天早晨能够在上班路上陪伴着你们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时光呢，也是我觉得非常幸福和快乐的一件事情哈。好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宇春，冬天快乐。 把伸向远方浅浅的扯着，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